了， 不是。 夸张。 Hello， 拜拜， 拜拜。 我谂大家，咦，做 咩？拜拜， 想点啊？拜拜。 我想拜拜嘅时候，你又讲我又收收口， 系咩？ 拜拜，呢度系做乜啫？啊，系做咩啫？啊， 做系啦，太耐冇讲做咩。 大家系咪发觉我哋好懒？ 系啦， 有人问我哋系咪世界杯，所以暂停。 系咩？暂 停 咁问， 睇到暂停更新。 我唔知， 有啊，有人咁问啊， 系有啊。 哦，可能佢睇紧世界杯，所以觉得我哋咧都应该有睇世界杯。 因为世界杯而 系啦， 你就当系啦。 我有睇嘅， 但 我并冇， 唔系 因为 因 为 世界杯，因为 介绍下自己先啦。 哦，可以介绍自己，重新 我 系杨 怡欣咗啊。 系啊，啲人成日话我哋把声好似啊嘛。 我真系觉得唔似， 完全唔似噶。 点解会话似咧？ 系都你哋两个把声似啲啦， 我系喂喂， 冇人认错你，你唔需要咁、 ，sorry， 系冇人认错佢噶， 系啊系啊，我系杨怡啊， 我系阿牛啊， 系啦， 听听到啊， 我知道有个 fans 会冲出嚟话我爱阿牛噶啦，放心啦， 文健 讲几次啊， 三次啊， 文健你最无耻，我都可以讲几次，讲咗一分钟啊。 系啦，咁咧各位听众啦，我哋会有专人 安息啦你， 哦， 派 个专 人就我派咗我嚟同你讲安息啦你， 各位听众不停咁样向阿牛 示爱， 系啩，我都唔知 道 ，Amen， 正所谓千呼万唤始出来， 其实呢个 get 咁有人知 道，系啦， 系有啊，有一个人知道啊，哇， 喂喂，唔好再扮青熟妹啦，烧多肚痛啦，咁嗰啲咯， 咁你还翻你个曾俊华咯。 是曾俊华、曾志华，我要讲太长你演出系咪啊？ 唔系啊， 好啦，由于咧， 一首歌嘅时间都未到， 我哋今日终于录音啦，而录音嘅时候又 唔 系出街啦， 系啦， 系啦， 系啦，因为我哋咧就真系 冇晒货好耐啦， 冇错啦，而家终于出货啦，好啦，今日我哋讲咩？ 状态咪发货中， 系发货中，即系话 说咧，我哋 成日见到嗰啲运输嗰啲顺丰 更新状态， 唔系话说我哋咪好耐冇更新嘅，咁跟住咧，你嗰个 podcast 咧，我就系睇翻个后台嗰度咧，就见到对上嗰集四千几次、收听率，因为我哋太耐冇更新， 啲人就听 嗰次，所以嗰一集咧就突然间冲，系啊，谷到好劲啊， 上次系边集？ 系心理病， 病。 但我想讲上次录完嗰集之后咧，我后屘咧有阵时我哎呀，上次唔系啊，我系我自己谂啊。 哦， 上次唔记得讲埋呢个病。 其实好多都系噶，啲主题我第一时，哎呀，嗰次嗰集冇讲埋添咁咯，所以我哋唔排除啊。 翻烟啊！ 我再翻兜系咪？ 而家预告俾你听，我哋肝糖所以 咁快翻烟嘅， 咁快翻烟你都唔想听 啦。你咁快翻烟可能会你发现啊嘛，耐啲先啦。 今集讲咩？ 今集讲嘅系 四眼。 咩叫四眼？ 即系我意思系眼戴眼镜啊、视力啊呢回事。 系好啦，话说咧呢间房里面咧， 三个人都系。 其实咧 唔系，唔 系你唔记得咗啦，真系。其实我哋三个咧都系戴眼镜啊。嗱，有一个咧而家唔系戴眼镜啊，因为佢医翻好只眼啊，佢起翻身啦，佢似只闭。 你哋瞓低先。 系。 其实我哋你咁讲啦，即系三个里面咧曾经都系四眼嘅。咁嗱，直至到现止为止啊，直到现止为止咧， 现时为止， 现时为止咧，我。喂喂，我喂喂，佢杨怡咧都仲系四眼，而阿牛咧就应该系医过之后咧，佢就而家两眼啫。 我已经摆脱咗呢回事， 系啦， 太开心。 咁好啦，我应该讲下 各自睇下度数几多啊？ 唔系，应该话系咩种类？ 你系咩种类啊？ 我系超级散光， 超级杀人， 系啊，超级散光，攻击力简直系去到顶点啊！ 你除咗眼镜会点样啊？ 除咗眼 镜会点？ 而家咧，我发现即系年纪唔同咗啦。以前除咗眼镜，其实我睇到嘅 老咗， 系啦，睇到咧系可以接受嘅，即系我唔戴眼镜系可以睇到嘢嘅。不过可能睇一啲好细微嘅字咧，就要近啲同埋集中啲先睇到咯。即用力啲啊！只眼要咪埋只眼。 唔系简单嚟讲，佢系盲嘅。 又唔系，唔系盲嘅。 除咗眼镜仲咪？ 唔系唔系，而家咧，我觉得嗰个严重性强啲，即系咧，而家唔戴咧就系蒙嘅。 OK 嘅。但系以前系可以睇到少少嘢。 我想讲而家咧，如果我知道 YY 冇戴眼镜，以后个环境系比较暗嘅咧，我知佢盲捻咗噶啦。 系啦，但系以前咧，我发现咧，开头咧，即系之前咧，我嘅即系嗰个视力咧，如果唔戴咧，系其实勉强可以。所以有阵时候我好懒咧，喺屋企唔戴嘅。咁咧，跟住出街咧，即系我跟住可能，如果嗱当我喺屋企唔出街咧，就可能唔戴咯，就停。但系我后屘发现，而家年纪大咗咧，系完全蒙晒嘅，即系好似你有阵时咧睇嗰啲戏咧，咪模拟第一身人称嗰啲人咧，系冇戴眼镜咪蒙晒嘅嗰啲画面。 第一视角 系啦，就觉得喂嗰啲咩近视怪睇唔到嘢，即系好似咧嗰个鬼眼唔系鬼眼之先。 屎眼 屎眼嗰个离心结嗰套咩啊？ 见鬼啊！ 见鬼 啦！鬼啦！ 佢咪啱啱换咗个眼角膜，跟住咪有个 啊， 佢嘅视觉睇到啲乜嘅？咪蒙晒嘅，即系佢睇到嘢嘅。 嗱，嗰套鬼片都可以话喺玩视觉，玩呢个眼睛，玩视觉啊，即系用眼睛呢样嘢嚟去练， 系 都个技质而 讲。系即系佢话哦，原来你换咗角膜，或者佢系有一个本身系盲噶嘛？ 系啊， 之后模拟翻。究竟佢其实睇到啲乜嘅咧？佢就以为嗰啲系人嚟啊嘛， 同埋佢以为嗰个系佢嚟噶嘛， 系系啊系啊，一直都错噶嘛。佢未佢开始嗰阵时系蒙噶嘛，仲系 就系嗰个 feel 啦，系嘛？ 我嘅散光好严重嘅，去到顶点。 有冇近视啊？ 近视好少，定唔知 好少系几多咧？可唔可以有一个清晰嘅数据咧？ 咩咧？ 唔记得。好似系讲紧百零咯， 百几啊嘛， 系啊， 二百 冇咁多， 百 零 二百咁啊。 系啊，但系我嘅散光系好几 多 啊？ 讲出嚟啦， 五百几咯，即系佢仲话咧，五百几系冇得再高噶啦，即系最高噶啦，你唔可以再多，冇得再多噶，即系拆出嚟。 但系你点解会搞成咁啊？ 你 谂翻你成， 我以前 你成日夜晚睇电视， 唔系以前我嗰、那个有个配眼镜嗰条友咧有讲过话。即是散光是因为你成日都是一些不够光的。 不是就是你夜晚看电视。 不是啊，是看书啊，或者看一些很集中的东西。即可能开盏很暗的灯就是看漫画那些咯。 哦、oh, ,ok。 即是不够光线看一些很细微。 我想问一下你们小个的时候是没有戴眼镜的嘛，是不是 细个 几 岁啫， 即系几岁开始戴眼镜 唔系咁又 几岁开始戴？ 我系差唔多五六年班，即系可能十一岁咯，发育嗰阵时咯。 我都系五年班啦， 即系同埋你咧，杨怡都系近视啊。 我都差唔多，但系咧我细个系本身冇戴眼镜嘅。 哦， 但系我都系好似某套电影咁，即系都系自己去，即系好近个电视啊。 即系杨千嬅嘅《光彩烈火》。 系啊， 同埋咁睇法一千度都冇问题 咧。眼镜啊， 哦、 即系好恨戴眼镜啊，细个。 系啊，我 哦，咧嗰位医好咗咧，而家上咗岸嗰位咧，佢曾经啊，即系 系自己跳落海嘅。 佢用尽方法都要戴眼镜，但系而家又用尽方法咁唔戴眼镜，呢个咩心态咧？简直系变态啦！ 当时我真系好似头先讲嗰套戏嗰个杨千嬅咁，真系觉得戴眼镜系靓啲咯。 靓啊！ 系啊， 点样睇都系靓。 我细个都系咁觉得。 系啊，唔知点我嗱、啊，我真系谂唔翻究竟边度飙出嚟。 靓噶、 啊，但系唔系喎。我细个嘅时候嗱、 啊， 可能年代边条 村啊， 年代又唔同。我同杨怡系同一个年代。 又死开啦！ 系啊，我唔知点解都系觉得戴眼镜好睇啲。 但系我曾经疯狂过嗰阵时， 当时未有方大同啊，同埋 Gareth 啲 啊。即系当时咧，我曾经试过戴一个框花壳扮系眼镜， 安德尊系咪？ 是 即是由安德尊戴起呢个热潮。 不是即是我戴了个框花那个是只是个普通的眼镜框啊。铁的你的旁边呢、 okay、 好像鬓边那样笨了。 是不是有一个潮流当时你们所以跟了的即是有些人戴了所以你哇 我 挺好看的。 以我一个当时我的小学生我唯一看的那个人电视剧有些人戴眼镜好靓我就觉得戴眼镜啩。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例如你见到哪一个明星哇他真的戴得挺好的就戴了。 陈慧珊啊。 吓、啊、佢有戴眼镜嘅咩？ 嗰啲专业人士嗰啲啊，即系嗰啲 feel 啊。 系咁，当时你迷恋嗰个形象系咩眼镜咧？ 其实 想要一副嗰啲啊。 你当时细个只得戴眼镜就几靓咯，你冇谂话边只眼镜。 冇错， 当然你唔会想自己系林晓峰圆形嗰只眼镜啦、 啊。因为嗰只哈利波特眼镜， 即系嗰时未有哈利波特， 当时未有哈利波特噶。 未有啊，小学 六年班啦，或者系啦。 咁啊，杨怡又追求边一种眼镜咧？ 我啊，其实我冇话特别边一款， 总之有一副就得啦。 冇嘅，当时你唔会谂款唔款 嘅。以前好中意即系嗱，有一啲细路就偷阿妈化妆品用咧、 啊， 我就偷阿妈副眼镜戴咯。 真系好骑你啊！跟住咧， 咁咪即系阿妈一出街，咁我就去抄佢个柜桶， 有几咁开球， 攞副眼镜嚟戴咯。 即系你以为嗰副系 3D 眼镜，睇啲嘢劲啲。 我试过戴我老豆嗰副眼镜 啊， 但系你觉得 攞嚟玩啊，即系攞佢嗰嚟戴， 即系好似 哇咁蒙嘅，咁重啊，同埋即 系 小朋友 嘛， 乜咁重嘅咁样。 我谂我都有好奇过眼镜，但系我就冇你哋嗰种话哦。我觉得挺靓，即系好似 fashion 咁，因为佢整到呢个头， 我 想剪呢个头。 我 细 个系割呢条呢条路。 我只是好奇人哋戴眼镜、副眼镜系点啊？学你话斋咪诶，譬如即系攞嚟睇下，诶、欸，我、哦、原来咁噶，哇！跟住佢哋就话唔好打烂我副眼镜啊，因为嗰阵时咧眼镜系会打烂嘅，唔系系咧好似玻璃杯咁会打烂嘅。你而家唔会讲我打烂我副眼镜， 打爆眼镜 系啊！我真系整烂过好多副， 因为以前 嗰啲镜 片好似系会打烂 玻璃镜咯，真系 系啊，嗰啲真系会裂开， 加上冇框啊嘛， 系啊，冇框 跌真系碎噶，系啊， 咁 真系会碎。我试过喺学校见个同学跌碎咗 啊， 咁 啊 系咯。 咁啊牛，你心咩几时终于完成你心愿戴到眼镜？ 嗱，我嗰个攞个框。翻学嗰个好似系二年班嚟嘅， 我二年班就想戴眼 镜，系啊，戇鳩鳩。但其实我嘅近我系近视嘅啫，我冇散光嘅，我有散光，每个人都有啲嘅，但系未去到你嗰个咁强嘅，系啦。我的近视最后嗰阵时好似系200几同300几，两只眼有啲 唔系太咩嘅， 系啦， 可以接受嘅程度。当 时我认为我近视形成系因为我成日都睇书咯。 哦，但系一个有冇话即系咪太黑啊嗰啲啊？ 唉，你点会真系好似图书馆咁坐到有晒灯光，坐到好直咁睇啊？你 攣埋一嚿虾咁喺张床睇， 攣喺张床睇啊？咁系咁样睇翻嚟，睇书睇翻嚟嘅。 系睇咁样，而嗰个系点睇？系点可以得到嘅咧？ 嗱，细个嘅时候就唔好似你哋咁。咁冇得睇电视噶嘛，咁我九点钟就要翻房瞓觉嘅，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偷偷地攞个 Game Boy， 就喺个被袋入边打 Game Boy， 我即系睇一啲 暗 嘅 咯， 即 系 暗嘅。 咁但系咧，我有准备一盏灯嘅，以前 Game Boy 好兴咧，喺个 Game Boy 就再夹一盏灯噶。 但嗰个灯好细嘅啫，其实 好过冇啊嘛。 系啊，但我就 嗱， 就 系 咁咯。 要知道咧 ，Game Boy 咧系唔会发光嘅。即系佢唔系好似我哋电话咁，熄灯系睇唔到，打唔到机。 大家注意啊，唔系好似你嘅 Switch 啊，或者你嘅游戏机，或者你个电话咁。 而家啲游戏机冇可能系咁嘅， 系啦，系个 mon 系唔识发光。 但其实咧，我以前见到嗰个 Game Boy 夹灯呢个咧，就好似嗰个风扇插一个，唔系电脑嘅主机插风扇咁。 哦，屌咩嚟啊？讲明 好无聊，吹散佢嘛。 嗱，当时个 Game Boy 仲系大牛龟嗰只，我又系要等屋企人偷偷地，唔系头先喺佢柜桶度攞个 Game Boy 嚟打 嘅。嗰个灯咧，就好似有个像有个放大镜嘅， 冇错，佢好似一个 L 字形咁样，有一个簾篷咁样俾佢。 咁我想问你睇咗几耐，终于到你个头都要戴过， 好似系一个暑假之后，有一个暑假之后 就培养成戴镜， 就去咗学即系学生即系嗰个 body check 啦，佢咪每年都会度高啊，验近视啊， 咁你就发现你有啦， 系啦。 我想问系佢验你有，定还是你觉得自己睇嘢都有问题啦？开始， 我咧初头系好。即系睇得好清嘅，每一年都 HD。 咁但系嗰一年咧，佢 check 嘅，唔系我自，因为其实大部分睇到噶，我因为我嘅散光好少。通常咧，你近视同散光好严重，你先会睇嗰啲嘢好蒙，你先会发现噶，系啦。所以唔一样 嘅。咁阿牛，你系点样发现？即系譬如系你自己话，我真睇唔到，定系佢好似佢咁咧？ 系我自己话嘅。 我你话真系睇唔到。 因 为 我 发 现翻学睇黑板睇唔到。 但通常咧，好多咧，我发现咧都系细个咧，都系话睇唔到黑板。跟住、 啊、 你屋企人就话：，哎，你验眼啦、 啊， 咁样样嘅。 系啊，因为我屋企里面四个人里面已经有两个人系戴紧眼镜噶啦，即系当时。我就是不戴那个啦，当然已经有两个戴眼镜，跟住顺理成章就啊，你去验下啦，咁就去咗个眼镜铺验咯， 系， 跟住就哦有啦，系啦，你中啦，咁咯， 你中咗啦，两条线 啦，当时一开始好似百几嘅啫，咁但系当然讲就系百几啊，小朋友开始要戴噶啦，如果你唔戴咧，会越嚟越 即 系增加， 当时佢哋成日吓我哋话你唔戴嘅话就会深噶啦，咁咯， 咁又真系真 添， 唔系话会深啊，会深好多， 即系睇唔到黑板，明唔明啊？即系黑板睇唔到。 咁我想问下牛咧，你当时最深之后，即系大个咗，即系佢个近视形成咗之后，其实系几多度噶？ 有冇更增加？ 有，我一开始系百几啫嘛， 后来咧。 我记得中学的尾期，即可能嗰啲会考啦，之后就再做暑期工嗰时咧， 突然之间飙咗好多噶。 哦，咁你觉得嗰阵点解嘅？ 就飙到去成200-300咁啦，即系点 解 会 突然 间 突飞猛进咧？学业 一定唔系温书啦， 一定系可能睇就牛中睇书噶嘛。当时 咧可能系开始成日睇电脑啊， 哦， 即系刚开始你成日 电脑嘅世界啦， 冇错，你成日玩电脑，当然电话都系 Nokia 啦。嗰阵时就系你开始玩好多电脑啊嗰啲嘢咧。就 可能都集中咗隻眼嚟用， 所以當時加咗好多。 因為我的情況就不一樣嘅，我其實個近視係冇增加過嘅。 哦，即係唔係好增加 得好。即係由小學嘅時候就係百幾， 而家 係幾 多？ 而家都係百幾嘅啫。 即係唔算弱視，其實唔算係好嚴重嘅。係， 但係我 有即係除咗而家除咗眼鏡都可以繼續睇嘢。 但係因為我有散光嘅都係，但我冇你咁嚴重啦， 最嚴重 啦， 盲咁樣樣。 我其實得90度嘅啫，但係90度咧睇出去嘅嘢已經係散開嘅啦。 哦。 咁所以咧都系，如果要揸车嘅人，当然一定要戴眼镜 咯。得咯， 系唔系？我喺度谂紧咧，因为一开头咧，我咧未戴眼镜，即系我咧系可能咧已经有呢个近视，但系我就冇特登去。即系叫屋企人帮我去验嗰啲啊，嗱，点解我会去？即系要俾人哋话你应该戴眼镜咧，系咧话说我睇书啦。有一次我仲要系喺发型屋啊，即系 salon 剪头发嗰啲咧，咪睇杂志嘅。 系啊。 跟住咧，我睇杂志咧，那个人直情话我咧剪头发嗰人就话：，哇，你只眼系咪有要戴眼镜啊？佢点解咁讲啦？佢原来见到我唔系我唔系控得好 眯眼， 原来我眯眼眯得好劲，即系咧，我咧以前咧未戴眼镜啦，未有眼镜咧， 忍唔住笑啊，望一望佢嘅样系咪？我都想讲咩？我见到你嗰时都眯紧眼， 我都想一齐眯眼啊！嚟啦，我哋一齐眯眼， 眯眼好似只猫咁。唔系，即系我咧原来不自觉睇嘢嘅时候，因为我咧睇唔到嘛，咁可能散光要用力啊，即眼就会不停咁咪到好细咁睇嗰个字。其实你 focus 想尝试 focus 你眼睛个肌肉去睇嗰啲细嘅嘢，咁我就不自觉，原来我眯到只眼咧系挤住只眼咁样，即系皱晒眉嗰啲啊。我唔系文书，跟住我系唔知啦。然之后嗰个发型师即系剪头发嗰个男人就话：，哇，你只眼系咪近视啊？你去睇，你可能要去验眼，做咩你直睇到咁样嘅只眼咁咯？然之后我觉得吓系咩？即系我要 咪啊咪就咪只 系啦，咪 啊 咪咪实咗本书我就停唔喐咁咯。 咁你系咪一开始就咁深啊个散光？ 深嘅，但系唔系去到而家500几啦，我都唔知几岁就500几。嗰阵时好似都300几噶啦，即系突开头佢仲话你嗱，我记得咧，佢第一次去呢一个铺头嗰度咧，嗰个人系话咧，如果你呢啲咧即系慢慢唔戴咧，会有夜盲症嘅咁讲，讲第一次咁讲噶。 你而家算系夜盲症啊？ 而家夜盲咗啦，已经系。 系啊。 咁后屘我好似听过话，原来散光有咁，但系有个人咧后期啲大个啲去解释翻咧，话啊咁又冇咁严重咁讲，即系佢意思夜晚唔系喺唔够光嘅情况底下系差。啲嘅，如果散光好深， 我谂咧，即系好似影相咁，当你个 ISO 好低嘅时候，睇啲嘢咪黑蒙蒙咯， 都系咁咯。 咁咯，你要夹硬，即系可能嗰只眼又要用力咁样咧，那个眼球，即系嗰啲肌肉好劲，即系咁经常性，我就系咁样 focus 咧。其实佢就话：，哇，你咁样样点睇嘢？跟住我阿妈都有话过我，佢哇，做乜睇睇到只眼好似咧， 跟住先同你去验。 系啦，跟住嗰人就咁讲，而我嗰阵时第一次咧配完之后，我系好唔中意，我冇你哋咁追求戴眼镜，我系觉得吓，点解要戴眼镜？因为好烦啊！你觉得嗰嚿嘢咧要戴喺个鼻上面咧系好攰噶？ 系嘅， 我唔知你开头戴你唔觉嘅咩？即好似有嚿嘢喺度好重咁，可能当时嘅科技又唔系好先进咧，啲眼镜冇咁轻啦。 哦，系，而家嗰啲又薄又轻啦。 而家 又话 追求佢系咩金属啊，块片 防蓝光 啊， 嗰、 那个镜片又话咩超薄啊，等你唔使咁重。咁以前系觉得好重嘛，你有冇咁感觉？即系戴，当你真系戴咗之后啦，你有咩感觉啊？ 我都唔系以前觉得好重，系戴咗之后觉得好卵烦。 戴咗几耐之后开始后悔啊？即系开头间，哇，好中意有自己副眼镜啊！ 五年班嘅时候开始戴，好似中二、中三嘅时候已经后悔， 已 经觉 得 好烦啊！ 个烦喺边度啊？即系啲咩嘅烦？发现 屌戴咗都唔靓， 首先唔靓啦，首先外观唔靓，觉得自己 系啦，同埋其他人就其实你唔戴眼镜好，即系靓啲 咁 样啦。咁 成日讲呢啲， 系咁跟住之后又发现屌有 call 呢样嘢，做咩要戴眼镜？ 咁、哦、但系你使用上呢 使用上，因为我真的试过自己整烂咗眼镜，例如摆咗喺个凳或者摆咗侧边，即系坐到甩咗一边啊， 好容易要 take care 嗰嚿嘢。 系啦， 摆得 跟住咧又成日都成日个眼镜要抹啦， 同埋要搵眼镜啦，系嘛？ 喺边啊？仆街啦，唔系侧边嘅咩？ 霸住咗咯， 跟住勾件衫喺废废镜系咪？我有试过搵系搵眼镜，我差啲搵到迟到啊！ 戴个头 就谂住喺个头 上面 喺边都搵唔到。琴晚通常喺床侧边个窗台啊，或者喺个鞋柜啊 嗰啲咯， 或者喺你侧边啊咁样。冇嘅，冇嘅，冇嘅，冇嘅。最后先摆边，咦？我自己摆咗眼镜盒啦嘢。唔知 有 冇试过？搵咗好捻耐之后， 咁又冇咁戇鳩嘅。 我试过扑街，跟住我就快啲走啦，迟到。 唔系咁样，而有冇试过？即系戴咗眼镜之后，发现有冇啲嗱？你有哋都系追求戴眼镜噶，你话好靓啊嘛？戴咗之后咁点啊？ 有一年咧，就暑假嘅时候跟阿妈翻乡下，嗰啲亲戚就话：吓、啊，你做乜戴眼镜啊？即系佢好似一见到我戴眼镜，觉得好震惊，唔系好震惊。佢话唔可以戴眼镜， 即系好似唔好咁。细细个就 唔好戴啊，咁样。 系， 但系我其实冇理到佢哋嘅。但系后来咧，因为 Harry Potter 嘅兴起，咁有一次咧，我就戴眼镜，就同一个朋友，就同嗰啲朋友见面嘅时候，佢话：，哇，呢、這个人成个 Harry Potter 咁嘅， 圆 形嘅咩？ 你 眼镜系圆形嘅咩？ 圆形嘅有， 即系林晓峰咁啊？ 我唔系咁圆，即系圆啲嘅， 半圆 系啦。 你知唔知以前咧，我细个睇《掌门人》嘅时候，见到林晓峰嗰个圆形眼镜啦。OK， 我当时又未有陈梦吉啦吓，我就觉得系咪假噶？点、会圆形圆到咁嘅？ 唔同，但林晓峰嗰啲系好细嗰啲圆嘛，我系 Harry Potter 系大嗰啲圆形嘅。 谂起溥仪啊，即系嗰啲咧，好古老式圆形。 你知唔知翻到去直情想抌咗副眼镜嗰一刻，因为 觉得唔系好嘅， 唔系当时嗰啲人嘅态度唔好，佢嗰种系真系笑你，唔系话哎你好似啊，唔系同你讲笑啊，系笑鸠你啊， 话你咯，即系贬义。 因为我就好唔中意佢嗰啲人啦。咁我后来咧大个啲又想去配 con 嘅，好因为咁 系。 好啦，我就去配啦，配咗嘅。但因为我有散光咧，其实咧都系争啲噶嘛。因为配以前咧冇咁先进嘅时候咧，净系可以近视 嘅 啫， 顶进 嘅 啫， 系啦，得嘅。跟住同埋最初台 con 系冇嗰啲 day con 啊、week con 啊，冇呢啲嘢嘅，因为冇 car con 嗰啲，就系嗰啲三诶一个月咧 月换啊， 月换嗰啲，仲要系好厚嘅。 我都系。 你有冇见到啲人咧嗰啲 con 话诶会整烂， 系 玻璃咁嗰啲啊？ 冇错啦， 就 系 嗰啲咯，硬系 洗翻再摆翻去。 系啊，你知唔知道系点咧？我直情喺街度跌过好多次出嚟。 我都系啊。 咁后来就发现咧，佢话诶，即系我就系配眼镜，但嗰人就话：，唉，你只眼太干啦，唔适合戴 con。 哦，咁又戴翻眼镜啦。 咪就系唯有戴翻眼镜咯。 我想问你戴咗几耐眼镜要换 con 啊？即系变成大 con 啊？ 我谂系小学五六年班戴眼镜啦，中学二三年班上大 con 咯，都系咧贪靓咯。我谂都系 阿牛都系咁， 系啊， 贪靓啊嘛，青春期啊嘛。 咁 大 con 戴咗几耐啊？ 冇啊，我戴咗一个暑假啫，因为 放弃啦，得啦， 狂跌啊，真系狂跌。 咁你咧？ 我决定下 part 讲， 系好啦。交翻俾厂先。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雾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系由呢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嘅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哋有一个 Q&A 嘅活动，需要你嚟 Q 我哋。 因为你唔 Q 我哋，我哋又点样 A 翻你哋呢？嗱，方法好简单，只要你喺我哋 IG inbox 嗰度留言写住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嘅问题，我哋收集咗之后，就会喺我第一百集嘅时候进行呢一个 Q&A 嘅游戏。 如果我哋拣咗你嘅问题嚟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 好啦，返返嚟啦，吴访荣。好啦，呢边我哋嚟返呢度外景啦，喺呢度。 好世界杯。 世界杯。而家嚟到卡塔尔啦。 我哋俾时间阿叔食啲嘢先。 系啦。 庆祝韩国出先咁样。 当呢个节目出街嘅时候再来啲。 已经攞冠军啦。 已经踢完啦。好啦，嚟返卡塔尔先。好，交返俾吴访荣。你剛才讲到边头吴访荣。 个波系圆。 吴访荣啊。 五火牛， 同埋曾俊牛嘅，我跟曾俊牛。佢而家停捻咗，佢而家已经卫星传送方面停咗佢嗰个。 头先你问咩啊？ 而家五火牛嗰边停咗个画面。 好啦，等我嚟讲一讲先。嗱，头先咧，阿娃娃就问你， 大抗打几耐啊？ 系啊，你话下一 part 翻嚟话俾我哋听噶。 系数够年， 只不过一秒之前 ，OK， 一秒间啊嘛，系咪先？大抗打噶啦，系我都系五年班开始戴眼镜。跟住中二中三嘅时候咧，就想戴 con 啦，但系想咗，因为我冇钱。 系 戴 con 系要钱噶嘛？ 大人戴过嗰啲， 黐线。 咩料？ 我系中四先有多啲闲钱去买 con。 系， 我仲记得咧，系有另一个同学。陪我去学校附近的一个眼镜铺，那个眼镜铺并不是我配开眼镜那间来的，只不过他们都是在那里买 con， 因为那里便 宜， 是月换来的， 是 就是两边一只呢可以戴一个月， 是 当时好像一买买三个月，即是买了三对， 嗯，多少钱呢？记不记得？ 你当两嚿水内嘅啫。 哦 ，OK， 都可以接受。 咁所以佢哋先答，呢个平我都喺度买噶啦， 百几蚊就得啦。 系啦，咁咧，但我最紧当时咧，我唔识戴嘛，咁变咗咧，买完之后就坐嗰度，嗰个人有两个男，而家谂可能嗰两条友都系廿岁嘅啫，两条男仔啦吓，就教我哋教我去戴嗰个 con 啦，我戴咗九个字。 吓、啊？ 因为等 即系喺间铺嗰度试咗九个， 消磨咗九个字。你只眼好大，应该好容易戴嘅。 但因为我不停咧，嗱戴 con 咧，佢攋系嘢咁叫你攞个钳仔钳起佢噶嘛，喺啲 con 水嗰度，跟住就点喺个手指头嘅顶端，跟住擘大只眼压落去啊嘛。 系啊， 跟住咧，但我每一次咧擘大只眼想压落去嘅时候，只眼就合埋啦， 系合埋啊， 合埋眼，我合埋眼，合埋咗啦。 呢个时候咁似娃娃滴眼药水嘅， 系啊，其实系噶。其实是的，嗱呢个后讲佢笑到自己都笑啦，眼药水滴眼药水系啦，琴日加上啲系咧个 coin 就黐住只手指，反转咗啊，即系跌吸住咗，跟住整咗九个字我先戴到。 咁你最后戴到系好成功？ 戴都系戴到嘅，戴到嗰刻觉得哇， 系 一个新嘅体验。当然我觉得嗰个 coin 好硬啦， 好硬 住噶， 系啊，硬住 一个 耳。咁当然啦，佢真系发现喺只眼球度啊嘛。但系我觉得哇，好正啊！我唔使戴个眼镜框住个鼻咁热就可以高清啊。 系， 但好啦，我今日我以前都得噶。 系啊，系佢自己培养出嚟啫嘛。 系啊，跟住就但系月换嘅 coin 咧，学头先杨怡话斋，我试过无数嘅事情。月换 coin 咧，我由中四开始戴到去。戴到21、22啊， 嗯， 即系戴都有成六七八年啊，我先至去 day con， 因为先有钱买 day con， 好耐喎都， 系啊，然后我真系不停咁翻翻嗰度买咯，嗰个最平，买过咁多度嘅 con 之后，我发现即系去翻嗰度买，都系嗰个牌子啫，仲要买到嗰个都识晒啦，后屘熟晒 啦， 即系 大手入货 啦，系啊，嘅四个月啊，好啦，四个月啦，穷啲啊，三个月先啦，两个月先啦，咁咯。成日都要翻去嗰度买啊！ 咁就一路都系呢个生涯。 系啊，但系中间我试过咧，就系烂咗一只， 哦， 得翻单支一只，而我又好穷，唔想放弃呢 只眼啦。 系啊，我真系只眼开只眼闭咁咯。 咁啊，仲会令到啲度数更加唔好。 系啊，所以当时嗰阵时度数应该增加咗，应该点解两边唔同？可能有啲原因。 哦，即系嗰时养出嚟又养咗另一种嘢。 系啊。同埋我试过奇异嘅眼嘅视觉咧，就系我戴咗副 con， 通常我会提自己咧戴 con 就系唔好戴超过12个钟嘅，即 系 我自己数住嘅。譬如，咦，我今晚要去夜街喎，可能咁我就好晏好晏，可能出到去嗰度啦，食饭我先，我喺个厕所戴 con 先，咁咪延长我戴 con 嘅时间咯。 系，好多人都系咁嘅， 系啊，我系咁样计噶，即系可能去出到去夜晚去约人啊，我先夜晚的时候先戴 con， 穿咗戴眼镜，等佢唔好戴12个钟。 哦， 如果唔系，首先又会甩出嚟啦， 系干啊，同埋 只 会好唔舒服啊。 其实戴 con 系会令到你只眼咧系呼吸唔到嘅， 盖住咗啊嘛，其实 吸住咗佢 啊 嘛。 系啊， 系啊，所以我就唔会戴足12个钟以上，我就啊唔好啦。 其实我咧就冇乜体验过戴 con 嘅，即系我咧就一路戴眼镜咯。 试过， 因为 你连少冇嘅， 一个念头都冇试过。 冇系因为有。但系咧，点解我冇去实行？系因为咧，我知道咧，原来散光即系嗱。小个时候完全冇呢个意识话我系咪要去变成戴 con。 嗯。 因为戴眼镜呢 一路都系戴眼镜噶啦，咁有啲人就会觉得 你冇一个觉得系好似好啊，唔系好够贪靓咁。 我谂直至到出咗嚟做嘢冇几多，先有呢个念头。一路戴眼镜嘅，其实咧我头先话咧，我去验眼啦，开始咧我咪配咗副眼镜，跟住我觉得戴眼镜好烦嘅，因为好重啊嘛个鼻嗰度。跟住咧我系冇戴到噶，配咗嗰副之后，系啊，可能戴咗一两个礼拜之后就慢慢扮唔记得戴咯。即系咧， 所以佢咁深啊， 就摆喺个盒度就啊唔记得带，我今日咪由佢咯。诶，听日就 睇唔到嘢噶嘛， 咪继续眯眼咯。 系啊，继续眯 啊， 眯 佢用眯啊，佢嗰个年代用 眯啊， 眯 chain 啊 ，OK， 眯 jack 啊，跟住咧就眯住佢就算咯。有阵时诶，眯 歪啊， 当然啦，诶屋企人即系嗰个诶， 我知道我哋呢个 capital 嗰个图嘅画面就系佢眯眼。佢系一个咁 啊，唔系咪啊？ 系你嗰年代咪系， 跟住我咪即系佢会觉得喂，副眼镜都唔平噶。我记得嗰阵时好似都要600几蚊，系贵啲嘅， 好贵噶。 跟住佢就话点解配咗你唔戴啊？跟住又话我两句，咁咪戴咯。好啦，佢唔话嗰阵时咪扮唔记得戴咯。 所以你啲近视同埋散光咁深，就系因为咁系咪？ 可能系。跟住佢咧就我就摆低咗啦。好啦，摆低咗一排之后咧，我谂都可能有几个月啩。我唔记得啦，总之一段时间咧，我真系咧自发性觉得真系咧， 自发性顶唔到啦， 顶唔 到啦， 咪不了啊，真系嗷咁， 咪咗都系蒙嘅， 系咪唔到啦，开始 眼心你都攰啦，我哋都攰，戴眼镜啦，仆街。 跟住我直情系睇唔到，譬如可能学你话斋，譬如有啲黑板啊，或者即系真系严重到真系得唔得啦，咪唔到啦，真系我就。自己提出话要去验眼，跟住咧 再 验，好啦，第二次再验嘅时候，发现咧原来深咗好多， 已经夜晚症啦，系咪？嗰条嘢真系唔使戴啦，因为 系啦，因为唔啱啦已经。然之后嗰个人就话：，哇，你咁样唔得噶，你配咗要戴噶，如果唔系咧，只会越嚟越深啊，讲得好捻严重咁啦。然之后我屋企人又加以再训示我：，哇，你一定要戴啦。咁好啦，我接受戴，就由嗰一刻开始就戴到而家啦。咁但系咧，中间你问我有冇细个，即系成个中学过程同埋小学过程有冇话即系抗拒唔想戴？ 你 几时开 始戴？ 我谂都系咪就系 五年班、 五六年班啦，系啊。 跟住佢都系发育嗰阵时， 都系青春期啊，即系应该都系中一开始戴，如果正式真系完全戴， 系即系放系 six 命运算啦，我戴啦。 系啦，但系咧嗰阵时戴咗之后就觉得即系好啦，死死气地即系戴啦，咁跟住我就。一路戴咧就冇谂过戴 con 嘅， 嗯， 虽然知道有呢样嘢嘅，即 系 喺农村嘅时候都听过城市系有 con 嘅，咁但系咧，冇特别想戴，亦都冇 有冇尝试啊？ 冇，完全冇。好啦，直至到做嘢冇几耐咧，有一次有个friend 就话即系话喂，你可以戴 con 嘅，其实嗰阵时已经开始可能系已经有一啲 戴 con 噶啦嘛， 系啦，即系 流行噶做嘢。 因为你以前嚟讲咧 ，con 系贵噶嘛，你冇要求，即系学生嗰时候你冇要求屋企话哦，俾我去配啦。咁到你 钱都系打斧头打翻嚟， 系啊，啲钱都系阿片片咁样周围摄咁样先有啊。 冇错。 咁所以到我自己可以俾钱嘅时候咧，有个同朋友唔系同学。佢就喂，點解你唔考慮戴 con 啊？咁麻煩又，即係覺得唔美觀啦，唔美觀。跟住我就哦，咁都係，不如試下去配啦。有好多人慫恿過我噶，跟住我咁好啦。 就好似啲人慫恿你去電直個頭一樣。 冇錯啦，跟住我咪即係喺呢個群眾壓力底下，我咪去睇下嗰啲 con 咯。好啦，原來咧，我個心好想去嘅時候咧，發現其實唔係噶。唔系咁容易嘅，然后跟住佢话咧，你呢个度数系冇嘅，根本 就冇 con 可以戴。 首先咧，原来嗰啲即气嘅 con 咧， 即系你以为隐形液晶体眼镜咁，即气嘅 con 系冇散光 嘅。首先嗰阵时即气嘅时候系冇啦，而家唔知有冇啦吓，咁就冇嘅。好啦，佢话如果你要配嗰啲，譬如你头先讲嗰啲戴耐啲嗰啲咧， 系啊， 佢话有，但系你个度数都配唔到， 系。 咁我配嚟做乜狗啊？即系我揾，即系我咁，我要去佢话可能有，但系可能都唔系好，即系好普遍，要唔知点样整又。因为其实我咧配眼镜已经好麻烦噶，我啲眼镜嗰啲镜片咧，我咁深咧，通常要好耐先有噶。 我知道上次配咧配眼镜嘅时候，佢问你要唔要用 Nikon 嘅镜片配眼镜。 佢咧某啲 相机咁， 嗰啲片咧，嗰啲镜片咧，系因为 真噶，真系 Nikon 啊。 每一个牌子咧，佢会有一堆镜片出咧，但系咧嗰啲去到我呢个度数嘅咧，佢要系可能冇呢个款咯，冇超薄。 你唔可以薄咯，你哋厚咯。 系啊，冇咁薄噶。就算我最薄嗰只咧。 对于其他人嚟讲系厚嘅都， 你要厚到林妈真咁你先得。 又未去到咁， 佢冇大过嗰一种嘅 大王咁咯。 即系而家已经开始，即系科技好成熟咧，嗰种薄咧都已经系 比但比其他人厚啊，都系依然。 但系可以薄啲嘅。咁跟住佢话喂，你冇噶，你个 con 如果你想戴隐形眼镜，你比较麻烦啊。咁我讲好多嗰啲好麻烦嘅嘢。 我谂你谂下，佢副眼镜个镜片都咁厚，嗰隐形眼镜个镜片可能都好厚， 眼都突埋大咗，真系突出嚟啊！ 即系跟住佢咁啊，咁我就放弃咗呢个念头啦。 系冇乜好念头， 咁我就咁烦嘅。同埋其实我咧知道戴 con 你手又话要干净啊，因为好多人咧咪整咗啲污渍入去啊，只眼又发炎嘅。 戴 con 有好多千奇百趣嘅小故事。 系啊，即系我又觉得哇咁恐怖。 我经历那些年， 你咁讲咧，就真系我有个同学就系咁啦。 系点咧？ 后喺我中学毕业之后咧，无意中有一日咧，我就听到一个消息就话啊边个边个同学啊只眼啊有一只眼盲咗啊！ 哇，真系盲喎，咁 真系盲咗，真系因为戴 con 感染咗啊！ 系啊，跟住做手术好搞咗好耐，佢先好翻噶，即系先可以即系修复嗰啲视觉膜啊，佢先可以有一只眼系。看得翻啊，是真的有咁样嘅事，所以你头先咁讲，我心谂好错，唔系大 con 啫，大佬只手 可能 系 嗰阵时，嗰时好似中四咋，中三四嘅，之后戴咗冇耐 con 之后咧，我同学就系话要，佢冇咁严重，但系佢都要去整一整滴眼水啊， 即系可能发炎， 佢戴到个角膜损咗， 可能嗰啲 con 系咪 系类似 啊？ 就系佢戴全日，即系戴好长时间啊。甚至乎瞓觉都冇除到啊！你知唔知道？ 哇，咁好伤， 所以角膜损 咗， 咁都系未去到为做手术定咩？但系佢要停止戴，同佢戴眼水啦，即系要整一整，要睇医生啦。 你个好啲嘅， 系要咁样。 但系嗰个系佢直情有一只眼系有一段时间睇唔到嘢， 好容易，因为咧，尤其是我头先正想讲就系我试过一个戴 con 嘅奇遇，就系咧，我戴一个就系月换嘅 con 啊，戴咗啦，跟住咧，查下啊，点解？睇啲眼系中间有啲蒙蒙地嘅， 中间都烦， 中间啲蒙蒙咁奇怪嘅，屌你 有尘咯。 跟住咧，通常戴长戴 con 嘅人一定有眼药水嘅。咁第一件小事系咪太干咧？我滴眼药水啦，滴完之后都系咁。点解系睇啲嘢中间有啲蒙蒙地咁奇怪？跟住我有两副 con 都除晒出嚟，即系两只眼都除晒出嚟之后，发现咧一副 con 嘅中间裂开咗啊！ 点解嘅？ 即个 con 嘅圆形中间烂咗一个窿咁啊，好似。 哇！但系点整烂噶？ 中间 系冇镜片嘅世界，冻甩咁。 系啊，同埋有试过咧，一阵时咧，捽眼一接咧，冇咗嘅，蒙嘅， 去咗后面啊。 系啦，去后面之前咧，我搵翻出嚟咧，佢接埋咗啊。 咦，咁核突嘅。 所以我系好惊，我都有试过咁。 跟住呢个时候就要用极大量嘅眼药水，快啲浸翻软佢，滴滴滴到佢软晒，之后再压翻只眼度。 我想问呢个过程，你要洗手噶去？ 通常呢个过程， 细个 你 冇洗过手 嘅。你觉得细个我哋会唔会记得呢啲嘢？ 呢啲过程都系翻嘅学喺上一堂嘅时候，屌仆街咁， 好污糟感觉。 试过喺街系咁添， 街都系咁啊。 咁啊点啊手接直接摸啊？ 但系你要整翻佢，如果咩睇唔到嘢，觉得好唔舒服噶。 同埋你会仆街啊！越换呢个 con 戴一个礼拜啫，即系我要挨三个礼拜，快啲整翻呢只先。 嘥噶， 同埋好硬嘅，如果你去唔啱， 好 硬好辛苦。 加上用 VL 督嚟浸透翻嗰个 con， 令佢越一发去系乸到仆街嘅。 哦，会咁噶？ 薄荷嘛，你佢用成个浸翻佢。 不如唔好买薄荷咯，要系嘛？ 咁但系当时最方便买，即系 Vio 督都系醒神啲 嘅。 唔系嘅， 但系当时好似有人讲过咧，系话咧佢 con 有 con 嘅眼药水啊，系啦 ，con 水 系啦，唔可以用嗰只嘅 con 嗱 con 水咧系洗 con 嗰啲水， 系啦，唔同嘅又 系啦，浸 con 嗰啲水，就并唔系嗰啲眼药水。 但系眼药水佢都有啲 subject 唔系嗰一只嘅，嗰只 攞嚟 话扑 街啦，跟住呃出嚟就浸翻软佢戴翻佢咯。 我觉得好污糟，听落。 我以前成日都系咁嘅。 系啊，所以我觉得唔适合我。 同埋我觉得嗰个盒都好污糟，即系成日重复使用噶嘛。 同埋你唔觉得好奇怪？点解厕所换嘅？厕所咁多细菌， 因为你去厕所除眼，即系除 住块镜 啊，所以买厕所。 跟住但系你而家会觉得佢好污糟咯。 同埋我咧嗰阵时，佢哋系你话手污糟嘛？跟住咧，我同学就成日都话：，梗系洗下手先戴啦。 跟住有一次咧，个老师就话：你知唔知道水喉水好多细菌？ 哦， 嗰啲细菌仲多过你本身手指上嘅细菌。 即系用樽装水， 梗系啦， 即系矿泉水，你应该捽捽只手先至咁样。 我边又会谂啊，细路。 当时屋企系有樽装水嘅，真系有 普通 细 路就唔会。 但系当你喺街度行紧街、睇紧戏、唱紧 K、蒲紧嘅时候，突然之间咁咧，你都系用嗰、那个啊仆街眼水浸翻远佢哋。 抬头杯水系攞落佢。 唔系过咗好多樽 路系咪？ 呢个生活过咗好多年咯。即系啊，仆街富康，同埋咧富康咧，可能就算之后 day con 都系嘅，即系我都系唔会戴十二个钟啦。咁你成日要提自己啊，今晚去街戴定副眼镜先。那条副眼镜咧，一系你嘅戴 con， 戴咁上，你除 con 戴眼镜。如果唔系咧，唔系你个人眼瞓啊，系对眼攰咧，我走啦。 好辛苦噶，捂住又好攰，有阵时 我 听 落呢个戴 con 咧，当 然啦， 戴过都好差。 day con 咧就可以搣即刻除咗之后就算咯，懵懵地就算啦。 咁 点 解唔买 day con 算咧？因为好贵 啊 嘛， 即系一日抛好贵。 嗯，你后屘即系我做嘢有钱，咪 day con 咯。 有啲人都净系买星期嘅咋。 是啊，星期都有， 个星期一只， 一对。 咁我想问一下嗰个盒里面嗰啲水系掉唔掉噶？ 倒噶， 每次都倒噶。 我觉得吓，我每次都倒嘅， 唔会用翻。 即系每晚都要哦，支个新嘅再浸 佢，再浸佢，再养佢。 系啊，同埋要记得出街带 con 盒，仲有新嘅 con 水咯。 系啊，好烦。 咁有咩就可以除落去啊？ 咁我想问嗰个盒咧，几耐要换一次啊？嗰个盒。 嗰、 那个 盒咧， 每次都唔系 每次挤都要挤嗰啲水落去。 唔系啊，个盒啊， 个盒我通常系你每买一支新嘅 con 盒，都有一个新嘅 con 盒就用 就换个盒。 系我系。 哦 ，OK。 我嘅使用时间太短啦，所以我答唔到。 同埋咧，我只听啲人咧，咪之前有一轮好中意，好似而家都系戴嗰啲有颜色嗰啲有冇戴过 con 嘛？ 系啊，即系整到只眼好大嗰啲。 但系嗰啲你冇度数，冇乜所谓，佢唔 贪靓啫嘛。 戴 眼仔嗰啲咁，你有冇戴过？ 冇 嘅， 所以我啲眼好细，但 同埋咧嗰阵时咧，旺角嗰啲铺头咧，好中意卖呢啲嘢 嘅。你知唔知试过同学啊？嗰阵时陪佢去新之城，就系买呢啲咁嘅卡 con 咧，跟住 贵唔贵嘅咧？ 拗数喺度 拗咩啊？ 即系嗰啲咩一次过几多盒，唔知咩色啊？跟住打开咗，我要紫啡色嘅，点解变咗黄啡色啊？唔知乜乜柒柒嗰啲啊？ 嗱，曾经咧我好想戴嘅，系因为咧你哋两个都冇睇过嗰个电视剧。就是因为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因为入面啲人系有嘅， 唔紧要 嚟嘅。 我睇千机变， 系啊， 人在变。 系啊，当时就好想，哇！我如果系咁样就好搞笑啦。 邪啊，在变。 不过我觉得我就冇经历过呢个， 同埋 后屘 有呢个 Twilight 咧，即系吸血新世纪 啊，系 啊， 都系 屌啊！ 啲人又戴翻咯，系咪啊？ 系啊， 即系戴嗰啲人影相，一只眼就好似灰灰地咁， 或者蓝色啊、紫色啊。 但系咧，因为我会觉得哇，呢个人真系好扮嘢啊！唉，我如果自己咁，我顶唔顺自己。 同埋嗰阵时杨丞琳嗰啲都系咁噶嘛， 浅色啲啊， 即系我哋中学即系 唔系以前台湾啲人系必戴大眼仔噶， 佢唔系追求浅色，其实系圆， 即 系 嗰个眼核， 好似嗰只。公仔咩大眼 B 女啊？ 哦，系以前好兴 嗰啲咁样。佢将个黑色嗰部分系扩大咗啊嘛，系啊， 就好似猫咪瞳孔放大，好得意咁望住你。佢嘅成因就系咁啊。 O、okay、K， 当时有同学又即系又话，不如戴唔戴下卡 con？ 但系我心谂，卡 con 系冇度数，但系我需要戴啲有度数嘅 con。 系咪卡拉 con 冇度数噶？ 通常嗰 阵时 冇 嘅， 都冇嘅。 我唔知 而家 冇任何作用嘅，即 系 颜色啫， 唔知美观。我心吓，咁我戴卡拉 con 就眼镜冇戇鳩， 冇 睇唔到嘅。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有冇嗱？你而家唔使再验眼啦，我同杨怡仲有机会啊。你有冇记得咧？验眼嘅时候咧，嗰个人问你，佢咪会俾一啲字你拣嘅？你觉得每一次令到你唔识答佢噶？ 勾答 唔系嗱，你可以勾答过，因为其实是控制紧你嗰个度数要拎几多， 除咗度数，仲有你个 字都唔 紧 要， 系啊， 字都唔紧要，风景先正。 哦，风景 嗰部机咧， 嗰部机咪有热气球嘛， 喺东京铁塔嗰啲， 有啲山啊， 跟住系咪佢哋望住嗰个波嘅？ 跟住我好似谂，我咪望紧咧，好似系， 唔系我觉得咧，佢望住嗰个波冇乜嘢，我反而觉得入咗间房嗰度咧，嗱，首先佢咪会俾一堆字你，嗱，嗰堆字 向左，向下，向向下，向上， 呢个都算好啦。跟住佢第三步咧，佢系拨俾一两时，好似系一两个字你话，你觉得左边清啲啊，定右边清啲？可以再 其实心谂唔好谂分别， 系啊，有一次我试过。死了我不记得左边是怎样。不好意思我可以看多次左边。 右边是怎样 当我看完左边的时候又不记得右边是怎样。 跟住佢就唔系，我有少少玩佢咁嘅搞到，但其实我唔系想玩佢 嘅。我真系苏鸠鸟，我真系唔记得咩分别咧。 因为当时咧，佢嗱，我唔记得你知记唔记得咧？其实咧，最后咧，佢系要 我唔记得你记唔记得咧？ 嗱，佢个眼镜咧，佢嗱，你睇完一轮彩，咪会攞一啲假嘅镜片叠埋一齐，俾一副眼镜嚟。 旧嘢俾你戴。 系啦，咁呢个时候佢咪左右摆啲镜片落去嘅。 但系清唔清呢？会清啲 A 清啲定 B 清啲？ 呢个时候就开始混淆啦。跟住我又唔好意思叫佢俾啦，但有一次真系唔掂，好似差不多咁嘅。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再俾一次左边？ 我系咩大咗？即系我谂可能中学之后大啲啦。即系当咁，我虽然戴 con， 但我都会配眼镜。 哦，都要验。 我都会配眼镜噶嘛。虽然戴 con， 我总有眼镜嘅时候噶嘛。 系， 当然少啲啦。但我大啲嘅时候，我先至会真系认真咁讲。其实我都差唔多。 我哋会 即系会认真咁讲，好似两个差唔多。 你可以讲差唔多。 系，但系细个嘅时候，即系讲紧嗰啲小学啊、中学出去，我够答噶。 哇，你咁求其嘅？ 点啊？你而家清楚？都清楚啊。 咁其实咧都唔使咁紧要嘅，因为佢一个系新嘅度数，一个系旧嘅度数俾你嘅。通常，因为佢觉得你好似深咗，但系咧通常我哋都唔适应新嗰个，就会觉得旧嗰个清啲嘅。 同埋以前咧，我唔知你有冇试过咧，一开始戴新眼镜嘅时候咧，你会有一个哇！好晕啊！啲嘢好清， 系啊，而家都系噶， 晕晕地啊！ 而家就算再配都系噶，有第一下咧，哇，好似劲一滞喎。 同埋佢有啲原因嘅，因为佢系散光， 你散光， 佢嗰块镜系糊啲嘅。 系个弧度，如果稍微我只系歪一少少都唔同。 你当佢个眼好似相机咁嘅镜头， 我就系记得嗰条友话。好啦，而家俾你睇 A 好啲，一定 B 好啲。跟住我记得有一次咧，去一间嘢度验咧，佢嗰个人咧其实好好服务嘅，但系佢好长气，令到我觉得个脑好唔即系好攰啊。 而家左边清楚啲定右边清楚啲咧？ 好啦，而家加咗一块 A 好啲，一定 B 好啲。 嗱，因为呢间嘢以前阿 Y Y 都有介绍去过，所以我知嗰个人其实 杨怡都 系 去过 嘅。系我咁大个人以嚟验得最清楚嘅人。 哦、我哋三个都有去过呢间。 你话喺邮局附近嗰间系咪啊？ 总之系。 嗰间啦， 系系即系楼上铺。咁因为以前我哋封魔嗰时咧，我哋三条友都有去过一间。嗱，我屋企人都去过嘅，就系、是、我都唔记得有。总之有人介绍我哋去一间工业，系搭上搭工业大厦上面。嗱，以前咧就冇咁多楼上铺话配眼镜嘅，通常都喺楼下铺配嘅 地铺， 系比较贵嘅嗰啲，即系可能讲紧咩眼镜法实法啦。咩嗰间叫咩？ 试点啊！ 总之系平时我哋行街见到嗰啲铺头就贵噶啦。咁后屘咧，我哋就唔知边个人介绍咧，就去咗一个楼上铺嘅嗰度咧，系工厂大厦。佢嗰啲眼镜好多， 而且好平， 好平。嗰间 佢冇乜新款咯， 系啦， 佢 冇乜 basic 嘅学生啊， 冇咁时款嘅。 系啦， 咁啊嗰阵时我哋仲系比较细个咧，就觉得哇好正啊，因为咧 胶框之后都系配我。 嗱我咧，因为咧我配一副咧系好捻贵嘅，当时觉得好捻贵啦。 你都成千啦，我使 未嘅未嘅，可能都要七 八 百 几蚊啦，应该。 但系如果去嗰度配咧，我系配到两副噶。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正啊，起码我多一副 嘛。不过佢嗰啲镜片就厚身啲，即系就冇 Nikon 嗰啲咯， 即系冇咁高级嘅嗰啲嘢，但系咧系实廉即系实用嘅， 好好， 廉实啦，见清。 咁跟住咧，我就配嗰个男人，你都知啦， 我知 你两个都见识过咁样啊。 有。 嗰个男人就成好似念经咁。 我成世人验眼验得最仔细就 系 佢。 系啊。 反复互战， 嗰、那个男人系好仔细，但系咧佢咧嗱好搞笑，嗰、那个你记得嗰个地方系 open 噶嘛？ 我记得， 你一上去就基本上你边个配紧咧，你都睇到 佢。后屘个铺要埋隔篱打通咗大啲嘅、 啊， 但系咧长年岁月都系好多 人， 好多人咧每次上去起码等成粒钟啊。 系， 而你嗰度粒钟系做乜？除咗拣眼镜，就听人哋点样配。 但系听到好眼瞓， 同埋等咯。 系不停咁讲噶， 话等咯。好啦，而家小姐望下黄色就深啲啊，定红色深啲咧？好啦，而家系咪绿色嘅圈会光少少，定系红色光少少啊？好啦，睇下呢个咯，嗱，睇下呢个窗口开口向边度咧？嗱，你慢慢话听。好，而家遮住左边先。好啦，而家都去翻部机啊，不停都有成一千万次都未到你验啊。 系，然之后佢哇，你直情等咗几廿个，你听到呢啲说话，我其实 好 眼瞓。其实我好佩服嗰个男人咧， 佢 咁 好有耐性啊。 哇，佢把声， 其实佢。好似嗰啲，你问我咧，佢好似麦兜嗰个咧黄秋生咁啊，即系呢个贡丸面啦，呢个牛丸面啦，咁啊，不停都系咁咯。 我要四宝面，四宝面冇贡丸，今日冇米粉，好啦， 咁要贡丸米啦。 我都话冇米粉， 佢不停好有耐性，但系佢真系好非常厉害。 咁好啦，睇下我哋眼镜啲弹嘢都而家讲到成五十几分钟啦。 系啦，只眼 仲未讲完，我都未讲如何边会边会唔使眼镜。 我再睇下神迹点样出喺佢身上，即系一个跛嘅人喺个轮椅度企翻起身， 行到啦。 唔系咁有好多人都因为咁样而唔使戴 起身 系啦，唔使戴眼镜嘅。 系啊，食咗五饼二鱼，佢就企翻起身啦。 系 好啦，下一集听下阿牛嘅站起来， 阿牛站起来。 Hey, what's up?